是记忆没法可承载，是昨天没法敢期待，模糊地描画着将来，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。 就似生命里的潮涨，令那海岸缓缓扩张，才让我与你朝朝遇上，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。犹如流星更改方向，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， 终于也赶 上，犹如地阔天长， 我怎相信来日方长。令海和天遇上， 令海。